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中市母子三人果实命案下午出现突破，警方深入侦办之后，今天中午在彰化的一处网咖逮捕死者陈姓女子的同居男友到案。这名男子坦承，由于跟女友感情不和，时常发生口角，先勒毙陈姓女子，再以棉被闷死小孩，并且一起把男婴跟母亲包裹在棉被内。目前男子已经被带回侦讯，全案正进一步的深入厘清。根据了解，陈姓女子曾经跟南投的田姓前夫有一段婚姻，育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离婚之后，陈姓女子又跟婚前交往的前男友复合，并且在107年12月产下双胞胎男婴，随着男友在台中同居。没有想到母子三人惨遭毒手。警方推断三个人的死亡时间至少3天，而且这段期间同居男友行迹鬼祟，不断地进入套房查看，怪异的行为全部被监视器画面给拍下，因此警方锁定男子设有重嫌，今天将他逮捕到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被爆出在失业期间购买南港7200万元豪宅，结果事情真相是以贷款买的，最后被认为本金跟利息太高，就把房子给卖掉。韩国瑜谴责，8年前他跟妻子都不是公职人员，没有财产申报的义务，周刊竟然能够取得本人个资，而且未经求证进行报道，本人强烈质疑泄露交易资讯者背后的动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何庭欢今天质疑，过屋当时韩国瑜已经没有工作11年，太太李嘉芬也没有官职在身，两个人不是公众人物，没有申报财产的义务，为什么买房还有卖房的资讯现在都会被拿出来检视？他要大家想想建商、台肥以及农委会的关系。何庭欢也质疑爆料媒体是从哪里取得资讯，而立委林俊宪又是从哪里取得存证信函，个资保护法是否出现了漏洞。他问，难道现在跟政府作对，个资法就不保护了吗？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今年6月爆发员工绩效奖金无预警调降，联医企业、医师职业两大工会今天出面控诉，联医发放9月中秋奖励金大幅减少，奖励金在联医医护人员的薪资占比相当的大，等于是被扣薪。工会也提出四大疑点，直指院方不公开财务，负责奖励金运作的绩效小组运作黑箱，会议记录强硬拒绝公开，奖励金一旦被删减无从得知，黑箱重重。市长柯文哲以及总院长黄胜坚要出面，两大工会也要求公开薪资以及会议记录，并且将奖励金正式的纳入人事成本，减少薪资浮动。联医副总院长黄尊成表示，联医收支是属于医疗基金制，薪资跟奖励金是两回事，联医从来没有减�薪，4年来还调整了薪资6次，也使得业务成本支出增加4亿元。他解释，因为大台北地区健保点值的变化使得盈余不如预期，因此连带影响奖励金发放。联医员工口袋总体来说减少是事实，但是院方也在做各项成本的精算，努力的改善。台湾羽球一姐戴资颖今天在中国福州公开赛8强战中，以21比15、11比21、21比13击败了世界排名19的南韩小将金佳恩，取得对战3连胜，也顺利收下4强门票。戴资颖目前世界排名第2名，这次福州公开赛只要闯进4强，加上现任球后奥原希望无缘决赛，就可能会在下周重返世界球后的宝座。

起一起自己过度焦虑的纠结，我的脑里要去哪里哪都不去，好奇太担心想放弃，来不及唱什么情歌，等了什么心啊，多念念不忘都一样，最初的碰撞像好梦一场，睡到 DJ 娃娃魏如萱恐慌症，下午的2:12，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怎么了？ 我是玛丽， 质疑啊，怀疑啊， 对对对对， 我 是马克，我想说，哎，已经十二分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的快？ 你说因为刚刚那首歌太长了吗？ 就好像刚刚掉到一个时空虫洞里面， 觉得刚刚的短短5分钟之间处理很多事是吗？ 今天11月8号星期五，空气中不断跳动有那么沉重。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承诺，比较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就真的当是误会一场。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 来自于我李安。今天第一个小时，欢迎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会不会我李安的一周大事就是他的合约呢？ 啊，我李安一周大事发生什么事哦？ 就最近他的合约问题啊，浮上新闻台面。 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事？ 在我 Google 吗？ 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那时候那是说不出口。 回首你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发生什么一周大事，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留言在飞碟人不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都可以。我们的分享专线是02-2363-9955。简直是在挑战我的极限嘛。 我知道有一个解法。 什么？ 你每首歌都排两次，所以那个会哔哔啵啵那个鬼就会跳过去。我很聪明吧？ 我现在来确认这一鬼有没有问题。 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我多想找 周大师，明天就要拔智齿的初体验了，而且一次就要挑战两颗，有点紧张、哦、希望你拔完之后无疼痛感。美玲的一周大师，她亲爱的妈妈现在在开刀房做手术当中，希望手术顺利咯。梦丽的一周大师，她看了傻傻爱你傻傻爱我，看完觉得非常的暖心，同时也觉得瑶瑶好美哦， 美翻了， 好美哦。天天的一周大事开始去日本玩了，正式启动他的关西七日游。 维尼的一周大事，四月的时候呢，他的健检报告是一堆红字的，然后四月到现在经过了半年，他的减糖饮食，周三新的报告出来，全部正常， 棒棒。 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 一周大事，我发现公司的同事也是清点教徒， 棒棒。 但我跟那个同事不熟，我们应该要相认吗？ 就搭起友谊的桥梁，不然你怎么发现他要清点教徒的？ 会把 YouTube 停在上班可以听的画面， 还是你在 IG 上面看到限动，他很容易你就传个私讯，你说没有想到你也是惊叹哦，惊叹哦，惊叹哦，惊叹哦。 Ivy 的一周大事，他养了一个生命， 谁？ 他养了天竺鼠 哦。 伊娃一周大事初体验 Go Share Go Go 喽，好轻快哦！路上好多台 Go Share 哦，超级多， 真的哦！ 路边就是一排，就是又是你，又是你，又是你，有三四台吧？ 我都没有看过， 真的假的？我想说，嗯，什么时候突然？对我来说，好像凭空冒出了很多台这样子。 桃子姐的两个寂寞，小林的一周大事，原本老公他以为他哦， 胃食道逆流了，不舒服，看医生，医生就说，哎，你主动脉剥离哦，要住院。 哈， 一去哪里？可能很多人的一周大事跟 Grace GC 一样，就是阿拉西开了好多账号。对于之前在很多的平台上面没有办法播到阿拉西的歌，现在应该觉得非常的开心，早该这样了嘛。 嗯嗯嗯。背后都是钱啊。 锁国真的锁太久了。 我脆弱，像怕魔光，怕魔被戳破。我陷落，像漩涡的漩涡，绞碎当活着，不断在剥落，有个我被吞。

想坚持或是放弃 Yes, please don't give up Don't say no Sweet but not it 七七日下雨的夜爸爸带着妈妈离开了乡下来到了台北搬到了十平大的公寓破旧的钢琴音乐有多伟大你要跟这个男人走吗十七岁的妈妈离开家阿公说 Sweet but not it拍手回阿公妈妈不原谅妈妈爸爸就带着他们的梦想带着小孩的梦想就在台北生根发芽音乐就是他的未来妈妈就是他的家没有了妈妈除了音乐还有谁能够跟他说话 温哥华是雨季在北京天天气很晴这场大雨下的自己为何不知所云我想这甜蜜是表情音乐刻画世界和景让你听我真挚的声音水波落地 你是否记得一开始在流浪的街头一念之间的冲动带着你往哪走 水波落地眼前仅有的梦想坚持或是放弃 Yes, please don't give up Don't say no 谁不落地 1995的一月我们来到了温哥华不会说英文不是广东话爸妈带着他们的梦想希望小孩可以实现他们做不到的梦音乐是我的梦爸妈心意告诉我 谁不落地 14个小时的飞机我经过了6年的努力我带着钢琴键盘手提电脑回到我们温暖的家 陆建 是我的名字金明阳是我的影子现在重新做了个 remix 是我跟爸爸的歌 对 花落的繁星的繁星会 后比卡里在修没来换回 Jeremy 季佳松《水波落地难收回》20092:36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赖佑的一周大事说他整理房间然后还把柜子放了妈妈请了风水师告诉我的方向呵呵希望运势可以好转CW 一周大事，这星期天10月10号，我要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还有的一周大事，这两天我靠运彩赚了1000元 哦。Oh. 礼拜天生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少奇 Happy birthday、yeah! 他星期一就要去挑战第一次的冲绳旅游而且是第一次的右驾自由行、 mm-hmm. stay on American boy。 我朋友现在在美国度假，他的 IG 限动每格都是食物，培根奶昔、南瓜奶昔、 wow, 香草奶昔、 wow. 各式各样的薯条 American fat boy hamburger。 希望他变个大胖子。 他会胖吗？ 他说我因为他有跟我借衣服出国穿、嗯、他想说这一次出国他要花枝招展、嗯、就是那些很浮夸的颜色的、嗯、他就说你那件裙子在第一天穿的时候没什么，现在穿 有点紧。 哦，我说到衣服，刚有个人一周大师说Lulu 穿了他老婆设计的衣服，结果他老婆的 IG 突然暴增，超多人追踪。之前呢，如果出国的时候，就是也许有的人很爱逛超市，然后比如说去日本你会逛唐吉诃德，然后去泰国逛 Big C 吗？ 嗯， 就各式各样，然后韩国可能就逛乐天。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说，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来台湾，我逛家乐福是半夜逛家乐福扫货是什么感觉 啊？可是不会逛家乐福，因为家乐福是法国的啊。 可是因为在西门町那个家乐福，据说里面放了很多台湾的伴手礼，就是让观光客在西门的那个家乐福扫货。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真的去逛了那间家乐福、嗯嗯嗯，我就想说， 有很多外国人吗？ 全部 都是 八成韩国人跟日本人真的在扫饼干，然后就很兴奋，我就想说， 他们都买什么？ 你们都买什么饼干？他们买了很多泡芙也会扫，然后很爱买芒果冻，为什么？那个真的很好吃吗？被他们买到，身为台湾人的我有点想试试芒果冻。 芒果冻哦，所以是果冻但是芒果口味的，然后里面有一颗芒果嘛， 就是 有一粒芒果。 它没有，它就没有，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杯一杯的果冻，可能同一布丁那样。 你说圣香珍那种 类似这样的、嗯、然后凤梨酥倒是没什么人买，大家就很爱买果冻饼干。他们还爱买什么益美的那个你爱吃的，也是大家爱买的其中之一。 什么小泡芙哦？ 那一块巧克力酥饼的那一个 哦， 巧克力酥也是。 那个是益美的 哦，那是益美的、那个也很多人买。还有一些扁扁的法兰酥也很多人在扫货 哦。 我那时候就看到，就是很多韩国人、日本人，他们就是边拿手机在边逛街，后来我就看他们在挑那个小泡芙口味的时候，这鸡婆个性又来。我想说 ，no no chocolate， 你一定要买香草巧克力，超好吃。但我还是压抑住了自己的心情， 干嘛、啊？ 就让他们尽情的做功课、讨论，然后买他们想吃的。可那个旅程，我觉得蛮有趣的。哦，还有之前提到他们也会狂买牙膏。 对啊，黑人牙膏是韩国人必买。 Girls and boys， 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打给我们02-23639955。对，还有很多人提到，大家也都在买熊宝贝香氛袋 哦。 8:45，如果平常想知道我们一些琐碎的日常情感的触发，欢迎在脸书可以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或是在 IG 也可以找到我们 IG 账号，欢迎你搜寻 Mark 底线 Orange 或是 Mary in Tower 都可以咯。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track. Check it out. What's that? What? What's that? 家好，我是小薇薇佳音，这是我的新歌《我还是不懂》，描写的是在爱情里等待时的无奈与不安，想知道对方的想法却不得而知的心情。 蓝色天空，白色云朵消失后，那黄色衬衫，红色外套你带走，当所有颜色随着你而离去后，剩透明眼泪不断滑落，陪着我，我还是不懂你。 还是不懂，也是 History 三那一天的片尾曲，收录在我的全新创作专辑《夜空里的光》，希望你们会喜欢。 两颗心奔向两个未来，那些无法遗忘，值得遗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年度最大 ITF 台北旅展准备开跑喽！ 宜兰丽丽威斯汀度假酒店120住宿券3.5折，只要7800； 知味西餐厅双人午餐不分平假日，只要1399； 圆山温泉美人汤露天风旅泡汤旅展价只要650。 线上旅展即日开跑，在家就能抢优惠。 11月8号到11号，台北旅展宜兰丽丽威斯汀展摊还有更多促销活动哦！ 更多详情请上官网或电洽03923-2111。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1963年 IQ Air 发明全球首台家用清净机，2003年 IQ Air 帮助香港政府控制 SARS， 2008年 IQ Air 在北京奥运保护运动员的呼吸，地表最强 IQ Air 空气清净机，把空污全滤除，将健康还给您。空污暨守护专案，指定机型限降10000，立即搜寻清净王者或来电0800-377-588。 IQ Air 定义卓越空气。 上的冲劲，拼人生的后劲。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热血主导后劲》，10月31日奋战到底。和乐音乐。 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高贵气》。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就爱点你 UFO。 2点55分，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于周思杰的《高贵气》。待会呢要听一下3点的整点报时，然后不要对新闻生气。下个小时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哦。 甩一甩我的头发，高贵气，画一个。 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灵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灵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十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灵，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专赚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只是不 想认输。飞碟首选强打新，佳佳不想认输。UFO MVP 飞碟我最大，11月11日，魏佳莹。 刚刚好的眼泪，刚刚才发现，刚刚好的思念，刚好说再见。从此我被关在这个小房间，天天在电。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铁101次自强号台中开往屏东列车，今天上午8点37分在高雄凤山站停靠时，发生车门开启，但是列车却又往前开车的情况，导致4名旅客下车时跌倒受伤，所幸都是轻微擦伤，没有旅客送医。台铁局表示，凤山站通报之后随即启动调查，目前正在调阅列车长、司机员、车站的通联记录以及车站监视器画面，要确认司机员是否有要列车长不要开门，但是列车长不知道等情况，厘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人员当下处置是否得宜。根据初步研判，疑似是司机员停车的位置没有停好，车辆停止之后，列车长已经开门让旅客上下车，但是司机员没有确认车门是否关闭，因此又开车，导致有些旅客已经踏出了列车而摔倒。生产知名饮料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前总经理孙佑英涉嫌以买卖土地以及借款的方式掏空公司，导致大饮公司遭受到8亿8000多万元的损失。孙佑英被依违反证交法等罪起诉。新北地院上个月24号开庭，羁押中的孙佑英表示，他可以缴交1000万元请求交保。检方反对说，孙佑英只有美国护照，如果逃往美国，在没有司法互助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跟涉嫌杀害女友的香港男子陈同佳一样，无法接受我国的司法审判。由于孙佑英羁押期将在下个星期二届满，新北地院审酌之后认为孙佑英仍有逃亡之余，今天裁定延长羁押2个月。台积电今天公布了10月份的营收1060.4亿元，不仅连续3个月站上超过1000亿元大关，更创下单月营收历史次高，月增3.8%，年增4.4%。台积电1到10月累计营收约为8587.8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今年营收将续创新高。但是指数编纂公司 MSCI 名城今天公布最新的半年度调整， MSCI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再被下调权重，调降最多的成分股是台积电，冲击今天股价开低走低，收在305.5元，跌3.5元。 台积电受惠于高阶智慧型手机、5G 的部件以及高效能运算应用，相关产品需求走强，7奈米制程供不应求，预估第四季的营收将季增 6.5% 到 7.5% 之间，毛利率有机会上看 50%， 单季营收跟获利将会续创新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61点，来到2339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成为213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点，成为29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点，成为9905点。香港证指数下跌247点，来到2759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0点，成为325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7点，来到1157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43亿。世界十二强棒球赛 C 组，澳洲在预赛吞下了2连败，今天对上1胜1败的加拿大，两队以1-1僵持到8局下，韦德挥出了2分打点的三垒安打，敲回制胜一局。澳洲最后是以3-1胜出，保住了晋级生机，也确定送南韩队晋级复赛6强。澳洲队抢下这一胜之后，战绩1胜2败。如果南韩稍晚击败了古巴队，成为分组第一，澳洲、加拿大、古巴这三队的战绩相同，将比较对战优质率，决定晋级第二席的资格。如果南韩队不敌古巴，韩国、古巴战绩同为2胜1败，携手晋级，对战战绩也会带进复赛。这也意味着中华队确定无法提前拿到明年东京奥运门票，复赛还要跟南韩拼排名，排名最高的一队才能够前进奥运。而中华队已经带着1败进入6强超级循环赛。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东北部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中南部日夜温差大，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以及临近的海域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台湾包含各外岛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比较大。受到24号台风纳克里影响，太平洋太平岛以及临近的海域容易出现9到10级强阵风。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爱车和身体一样需要定期健检，了解您的车况是 Lexus 坚持的使命。 Lexus 原厂定保，每次维修掌握完整履历，年底前回厂，再享横滨轮胎85折优惠。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你看这墓穴里好多宝藏啊！ 真的，但我更想亲眼见到图坦卡门。 想看我吗？明年1月，快到图坦卡门法老王的黄金宝藏特展，看看我的黄金宝藏们吧。 全台通路220元，预售优惠抢购中。 等你一起来解开图坦卡门的神秘传说。 全台首创2+2双学士国际专班，成立5年，成绩亮眼，与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全面合作，2年逢甲，2年海外，毕业获颁2校学位。逢甲大学国际学院招生说明会，11月13号台北，11月20号台中。报名请上飞碟粉丝团或拨打04-2451-7250-6620。 世界或许不会改变，但自己可以更好。全愈女生许丽杰第二波主打全愈。23岁全愈女生许丽杰专辑首唱会，12月13后台咖啡，首张个人专辑《不就范》，喜欢音乐。 我是一组黄义如。很高兴可以为中华队创作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的应援曲《道丁》，请大家跟我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还没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空虚里练习沉默，在疯狂的思念里一个人游泳，在世俗的追逐里逆风坠落，在莫名的狂欢里等成了烟火，猜你会嘲笑心痛，多半无所谓，可惜了我不懂撤退，伤痕累累也不觉可悲，花开了一半舍不得枯萎，可惜了我不怕美好光阴都付诸流水，就算春不见，千堆水烧成灰。 对手才算珍贵，不在乎到底是主宰还是傀儡，面对爱我们总会有些惭愧，是放弃是坚持怎么做都不对，可惜了我没有准备，从此认输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可惜了我不爱流泪，纯真心碎换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可惜了我没有准备，从此认输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 齐秦再加上了莫文蔚的可惜了，3:11，欢迎你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今天要来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一样来帮大家看一看本周什么新电影预告在演些什么呢。 本周有我害怕的电影，目前我害怕的可怕的恐怖片我都还没有看预告，我这个礼拜我也不打算点进去看。 你跟我讲讲哪几部，上次你说那个泰国很像是要拜床母的那一个很可怕，看了也还好啊。 是吗？ 对啊。 遗愿。 遗愿。 嗯，遗是遗忘的遗，愿是怨恨的怨。The final wish。 好像是一个人死了之后一个强大诅咒哦。 是。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拍立得，立是厉鬼的厉，拍立得。 这个我有点想看，待会可能可以看一下。 OK， 嗯， 好，主要是这两部，然后还有 还有两部是走惊悚路线，就是预告片走的是惊悚路线，可是应该不是鬼片吧？ 嗯， 之前呢，这个导演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中邪》，这部国片 哦、嗯，也是台湾的， 对对对，台湾的 传奇这样， 都市传说。然后这部片呢，一样是两个字，叫做《乐园》的 Paradise， 改编自台湾的真实故事。 嗯， 那应该是有点不学好、哦， 嗯， 在监狱里面， 嗯， 逞凶斗狠， 嗯 的黑道故事。 我只知道袁腾有入围金马奖， 然后我就在预告片当中，它的中间有一段节奏，因为它的整个预告片的色调看起来其实很像鬼片， 因为就阴阴暗暗的， 对， 是不是， 就是很阴暗， 嗯， 然后或是有一点就是台湾新浪潮那种老电影的感觉， 嗯， 就是有一点胡椒，有点 lomo 感。然后中间的在预告片中间有一段，它是配了那个音乐，我觉得配得非常好，然后很紧凑，然后用就是快接的方式，可是最后又有一个来一个回马枪，我觉得嗯， 有点摸不着吗？ 是， 嗯， 这部电影叫《乐园》，说到了真人真事，然后说到好像跟黑社会有关系的，本周呢还有另外一部，这部电影呢也是在意大利的黑手党的电影，然后这部电影叫做《黑金叛徒》The Traitor。 一开始呢就在讲说你怎么会加入黑手党啊，然后说我觉得黑手党不是黑社会啊，黑手党它是一份事业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因为黑手党就是其中以西西里的黑手党，他们可能最有名的就是他们是你不能背叛家族，你背叛家族以后你会遭到很严重的报复， 你进来你就离不开了啦， 对，然后什么直接在车子上面，你要开车的时候被暗杀掉，车子爆炸掉，开车的时候人家撞你然后你就死掉等等之类的，在预告片有看到很多这个样子，但究竟是谁背叛了谁啊，他又为什么要背叛，这个就要进电影院才会知道了。 想起你亲吻我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沉默，我想起了我们平静的分手，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每一个承诺，把你整个心都交给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越是没有你越是心痛，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 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进来容易出去难。 本周还有一部电影呢，是山田孝之自己拍的，他历时了5年拍他自己。 哎、欸，这个之前就其实已经发酵很久了、欸嗯，就是他一直在持续做这个计划、嗯，然后就是一直在就是努力很多年。 未来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年，我们也会看到一部威尔史密斯所拍的自己的威尔史密斯的纪录片。 他有这样想吗？ 因为现在其实前一阵子是什么双子杀手， 嗯， 然后在前一阵子我在看那个 Tonight Show， 就是 Jimmy Fallon 访问Naomi Scott， 就是阿拉丁的那个女主角的时候，然后他有在讲，他说你跟威尔史密斯的合作怎么样啊，他说威尔史密斯很好，人很棒，什么什么，实在是太棒太棒，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跟威尔史密斯在一起，你随时随地你没有办法避开镜头，因为他永远有好几组团队在拍他， 你说记录他吗？ 对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我不知道他来台湾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 YouTuber 去跟他见面或是访问他、嗯、有机会的话跟他做一集节目，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他的团队在旁边这个样子、 哦、 对，然后所以对啊，也很有可能就是未来也会看到一部这样的电影，那山田孝之就是这样记录自己，然后在他的这一部痛苦与荣耀的纪录片预告片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说 他说如果人生只有60年，那他现在已经活了一半了，就剩30年，那接下来他就是不能浪费时间啊，他每一件事情都要好好的做啊，认真做，要努力做啊，最重要是要乐在其中，就是要有趣好玩，才 如同勇者一般， 这个才有意义。但我必须要说，勇者义彦真的是看不下去，真的看不下去，太粗糙了啦，那跟我演的舞台剧一模一样，一样的粗糙， 不能细致，他细致很怪 会吗？ 对啊，他就是要那个粗， 他粗到太粗，他粗到就是 你吞不下去， 没有办法啦。 但我真的是不知道山田孝之实际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前一阵子我就看他去蓝的节目，然后也是要做那种有点像益智问答抢答那一种，他的眼神就是我盯着他眼睛，觉得这个人的眼神里面很深，就你觉得也看不到底，我也摸不透这人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他现在是跟我来真的还是在开玩笑，他是顺着他的心还是在敷衍我附和我，我真的摸不透他 那一般人这你是做得到的吗？你摸得到敷衍跟认真？ 不是，就是有的人就是你觉得他就是很生嫩，然后或是很紧张，或是很兴奋，或是很开心，那个情绪蛮明显的。可是山田孝之那些情绪，我不知道他是演的还是真的，我分不出来。萧敬腾版本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本周的电影多吗？还是普普而已？ 本周电影不多，不太多啊，不太多，但应该蛮值得讲一下。上个礼拜说到的《阳光普照》有很多人给了我就是极好评，甚至我在日本的同学看了以后， 因为他们有去参展， 对，然后特地传 line 说，就是你一定要看，真的很好看，虽然看完心情不会好，但是非常精彩。然后也要提醒，如果你要进戏院看《阳光普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这部电影超过3个小时， 所以可能厕所先上好， 对，就是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但我真的觉得听了蛮多影评人，就当然他们也都是盛赞，然后用一些词就是让你觉得，他说我认为这是中岛有史以来最棒的一部片。 中岛 就周梦红导演，最棒最棒的一部片。 不好意思，我在想我厨房。 你说就是邀请客人来，这是我们家的中岛。 对。是快乐，不靠坚持来负责。喜欢的事情，如果太多迷人，感觉别怕生。路和冰在静止前的寻找，让人心动的微笑。我相信我这个样子很好，开心没有节操，忐忑今生就好。 秀文的魅力燃烧。那因为金马奖也快来了，可是金马奖很多电影其实我们现在也都看不到，只有几部看得到。《阳光普照》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在里面的父子嘛，就是吴建和跟陈以文，他们都入围了男主角。看过这部片呢，之前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影评编剧或是记者在现场，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个名单。当时就问那个编剧，就其中一个写剧本的人说，那你看了《阳光普照》这两位你要怎么分啊，或是你觉得好像谁， 你说奖项要给谁、啊、 对，得奖的几率比较大，你比较喜欢谁？他那时候说，这两个我只有都一样的评语，完美、哦、然后就两位都完美，然后两位的角色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起伏或是压抑在当中又爆发，有的是用声音在演戏。他那时候在形容以文哥演戏，就是他讲那些台词，他在跟你讲故事，他肢体是那些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他声音告诉你他可能在压抑了，他声音告诉你他就在那一线之隔要崩溃了、就那个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访问陆嘉欣讲的嘛、就是真的会演戏的人大部分歌都唱得不差， 就那个就嘣， 因为或是也有很多人很多演员被评为不会演戏，都是因为他们的声音表演差 哦、 时间进入吴青峰的失忆症。

Valentine's Day.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Nothing can. 真是对不起艾黛尔。 Someone like you 3:34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太有意思了，我是马克。 本周还有什么电影呢？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啊，就是他们的背景很像，然后呢在转往好莱坞的过程当中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拍这种同样系列的电影。但我刚刚说的那一位呢，就是被模仿的那一位，他现在已经走出自己的路，就是巨石强森。那他一就是摔跤手出来嘛，然后就硬汉风格啊，可是硬汉风格以后除了就是特勤组啊，特警队啊，然后恐怖打击恐怖分子啊，之后呢就会要演一部奶爸的戏，要翻转跟颠覆他的形象， 还会跳一些 baby 舞袋鼠舞。 本周救活奶爸 就是他吗？ 不是巨石强森，奶爸这个已经巨石强森已经演过了嘛，对不对？ 就 不再回头了。 不是，就是救活奶爸跟巨石强森的那一部奶爸戏几乎就 但他也是一个壮汉来演的 John Cena。 OK， 完美复制， 真的是完美复制哎、欸。 那就不需要介绍咯，完全可以理解那一部奶爸电影嘛。 本周呢还有一部，应该说还有两还有三部强打的好莱坞电影。对，一部呢当然就是魔鬼终结者嘛。 就是新的看了我有点怕怕哎、欸。 怎样？ 我有点怕那个未来的终结者。 不是啊，就是你看了以后觉得这怎么打赢？这打不赢嘛？这不可能嘛？我们就是死啊！ 是没错，可是他也把它做得太可怕，哪有那种机器人被砍一半，它可以分裂成两个？这没道理耶，怎么弄的？不行啊！ 对啊，就是你所能想象到的物理攻击，对他们说没有用的， 砍不死我这样。 对啊， 都没有弱点。 就没有弱点啊，怎么赢？ 但一群女性。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可以获得胜利的。 但里面还有就是预告片有看到，就是他开车不不不不不，然后开到一间小屋，打开是阿诺，是州长，就是其实还是有传承意味在了。对啊，只是如果你已经忘记了前面的六集《魔鬼终结者》在演些什么， 没有关系吗？ 没有啊，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打《魔鬼终结者》啊，预告片不是跳第一个哎。全部都是告诉你前面在说什么，就是那些 YouTuber 做的影片 哦， 在前面哎、欸， 哦， 对啊，所以你是可以先复习完以后再去看的。 不为谁而作的歌。 本周呢这部电影是我在捷运的广告看板上很常看到的，就是决战中途岛，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嘛。对啊，就是这个战役日本当时呢决定要去偷袭珍珠港，然后决定要把战线，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太平洋已经就打得虎虎生风，就整个亚洲都在他们的笼罩之下这样。 可是就做出一个就是很出人意料的决定，就是他们要去，你知道，直接攻击美国这样的，其实攻击美国那个要算好了，在国土里面算是本土，就是他们直接去偷袭夏威夷这样珍珠港，然后造成了美军极大的损伤，那是美国在战争史上面一个很严重的教训的一次，就是他们在情搜方面就是没有搜到这边。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就是他们的情搜单位就开始就是运作起来，就觉得哦，我发现呢，接着下来日军的目标他们已经找到了，日军的目标他们觉得是中途岛。可是呢，美国政府就是华盛顿方面国家安全局那边，他们不认为他们会在偷袭，也不认为会是中途岛。所以等于是这一部电影在拍有一群人他们已经发现说没有 真的他要攻击了， 对，就是他把这个情报呈上去说下一步他们就要攻击中途岛。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华盛顿不这么认为，他就说那华盛顿错了。不喜欢这样哦。 这是根据史实改编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加油添醋吧。可是因为我不是就是二战 他们要去攻击了，我们不这样认为啊，你错了。 某位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 那有预告里面有一些很撼动人心的战争场面发生吗？ 哦，当然有啊，某其中 砰砰砰砰啾。 对，那因为是空战跟海战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在二战时候那种螺旋桨型的飞机，然后要做一些真的他们就是拿命去赌的特技，因为你知道飞到很高的螺旋桨会冻住，你会没有办法，对，你会整个会无重力的掉下来，可是掉下来以后可能马达要动，它就会利用那些重力跟空中的高度，然后做一些特技。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你是喜欢飞机的人或是你是战争迷的话，应该会看得蛮开心的。那决战中途岛呢，就是被认为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扭转战局的一场战役。就如果在预告片里面有讲说，如果日军真的就是偷袭中途岛得逞了的话，那么其实可能现在就是美国当时呢，就整个西部，旧金山、L.A.、加州、Seattle， 就整个西部可能都会沦陷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沦陷的话，那现在的世界局势应该就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 看到的样子， 这个很难讲啊， 这都是没有办法，除非你真的有平行时空，你穿越过去， 真的是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谁都不想先停下。本周我最想看的一部电影来了， 欧马克的 Number One， 安眠医生。 Dr. 这个好像真的很好看呢，即便我不知道他在演什么。 Yes。尤其呢，就是如果你有看过Stephen King 的小说，然后你有看过影史经典《鬼店》的话，我应该要强烈建议一下大家复习完一下《鬼店》再去吧，就《The Shining》。它在里面呢有很多幕是就是有 致敬吗？ 这不是致敬，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感觉起来啦，他感觉起来好像 是他故意要拍一样的感觉，还是这两个故事是 结合在一起的？对，就是他会说什么比如说鬼店里面有很精彩的经典的画面，就是那两个双胞胎女孩嘛， 在长廊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在安眠医生里面的预告片里面，我刚刚看到就是他会好像有看到那两个女孩看到那一间饭店，然后他会听到一些声音，他会对对对对，他会听到有人在跟他说话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看预告片里面，我目前的理解是好像这是一种能力，就是有些人就是有点像超感八人组啊，有些人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能力，然后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群人就是专门在猎捕这种能力的人。 哦，我知道，就像有些人是 jumper， 有一些人就是要把 jumper 抓住。 对对对对对，哇，你这样解释完以后我不太想去看了。 他们在抓那些会移动的人很过分，就是电人家那些很凶狠。 对对对，你这样继续补充，我真的就是觉得兴趣缺缺了。 你可以多想一下史蒂芬金那种惊悚的感觉，再想一下鬼店，再想一下那个氛围，回不去了吗？ 破坏殆尽啊，伊万麦奎格，我们来世再见。 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看到那些场景，听到那些声音。 对，然后主要的一个女主角呢是一个小女孩，然后这个小女孩跟伊万麦奎格就相遇了，然后相遇以后他们就是彼此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有我们这样的人的存在，就是可以听到一些就是一般我们凡人不会听到跟看到的声音跟瞬间这样子。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刚刚有说到有另外一群人要捕食猎食这种人嘛，那叫捕食猎食灵魂的人，摄魂者。然后他们就是可以进到人家的脑袋里面，然后去植入一些恐惧的声音或者影像去吓人，然后我要把你的灵魂吃掉这样子。结果呢就是当哦，我们都是一般正常的人，然后你分不出来你是能够听到你是能够看到异象的人，还是你是要吃人灵魂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一般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人。然后所以这个画面就是在其中一个女生在超市然后在挑饮料的时候，然后她好像就潜入了那个女主角小女孩的脑子里面，好像要就是要跟她讲话还是要吓她或什么干嘛，然后那个小女孩那个女主角就非常有自觉，然后直接就是说 请你离开， 滚出我的脑袋，然后瞬间那个人就在便利商店的那个玻璃柜饮料柜门口，然后饮料柜整个饮料全碎，然后往后啪打过去，然后他非常兴奋说，我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强烈的灵魂了。 什么啦，被你讲得好奇怪哦。你那个口吻才让我不想看嘞。你才是个破坏者。你又卖回给我们来世再见。可是我对鬼店的确印象深刻，就那一点点，很完整的剧情我可能没有那么深刻。哎、 啊， 糟糕，到底要不要补一补啊？ 补一下好了啦，补一下，再让自己被吓一次。Jack Nicholson， 哎、欸，看完鬼的那种电影都是很容易让晚上做噩梦， 对啊， 它就是会侵入你的灵魂的电影。 对啊，对啊。Into the night. It may be over, but it won't stop there. I am here for you, if you'd only care. You touched my heart, you touched my soul, changed my life and all my goals. And love is blind, and that I knew when my heart was blinded by you. I've kissed your lips and held your head, shared your dreams and shared your bed. I know you well, I know your smell.I've been addicted to you.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I'm a dreamer, and when I wake, you can't break my spirit. It's my dreams you take, and as you move on, remember me. Remember us and all we used to be. I've seen you cry, I've seen you smile, I've watched you sleeping for a while. I'd be the father of your child.I'd spend a lifetime with you. I know your fears and you know mine. We've had our doubts, but now we're fine. And I love you, I swear that's true. I cannot live without you.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And I still hold your hand in mine when I'm asleep. And I will bear my soul in time.When I'm kneeling at your feet.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353。3:53要跟你说再见了。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他是席普语这一首《寻》，追寻的寻送给你喽。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下周再会了，拜拜。 深夜的灯光微微发亮，独自一人的海洋，简单的复杂，提起又放下。失去的、错过的、忘的、渺小的、生根发芽的、回去的方向，逐渐被遗忘，转身后离场，微笑得很勉强。 时间堆砌成了我们的迷宫。萧煌奇《候鸟》专辑深情推荐《迷宫》。 悲伤就像迷宫，回忆就近似梦，每个出口远若星空，人在深渊中。名字早就被你尘封，在幸福的世界里失踪，每个足迹匆匆的被清空。我是冬季里一朵雨的微风，怎么努力都犯错用，曾经夏日里你对他的感动，而今平庸。你爱的那阵风像雨下似曾经夏日里你对他的感动，热情平庸。你爱的那阵风声雨下似雨落。 四金歌王音乐达人萧煌奇暌违三年全新专辑《候鸟》，深情推荐《迷宫》，听见不一样的萧煌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与 AIT 当邻居，入境使馆特区双湖会。